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每天都在祈祷。